四川人民广播电台。听众朋友，现在请继续收听大型广播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。大型广播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五部《孙刘联姻》第一集《刘备入吴》。顾问：叶石、刘知建。编剧：毕喜。导演：徐小苏。音乐音响：刘旭。作曲：王文迅、曾小明。指挥：邱正贵。主题歌演唱：吴启善。演奏：四川音乐学院乐团。音乐录音：傅承德。录音合成：薛建荣、谢子明。监制：秦玉聪。总监制：卢子贵、陈明孝。 建安十四年，即公元209年的秋天，甘夫人死后不久，孙权采用周瑜之计，派人到荆州做媒，引诱刘备到东吴招亲，打算借此机会扣押刘备，威逼刘备退还荆州。在这种形势之下，究竟该不该去东吴呢？经过一番争议之后，刘备采用诸葛亮之谋，冒着风险毅然前往东吴。这一天，刘备在赵云、孙乾的陪同下，一行500余人乘坐快船10艘来到了东吴的京城。顿时，刘皇叔到东吴招亲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，京城中老少相庆，男女开颜。 荆州人个个披红挂彩，好威风，好气派呀！ 乔福奶奶，你看这些聘礼呀，抬都抬不紧，驮都驮不完呐。 是啊，倩奴， 这刘皇叔倒是真心实意呀。 你们郡主可选上好女婿了。 好，刘皇叔好。 就是 你们不知道，赤壁一战全靠他鼎力相伴，不然那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，我东吴岂不就啊？ 是啊，这孙与刘啊，是该联姻，是该联姻啊， 是该结盟啊！ 你们看，刘皇叔过来了。 Thank you. 主公，你听，江东父老真是深明大义。 但愿众谋公爵能以赤壁盟好为重，联合抗曹，不生一心就好。 哎，看热闹就看热闹，唱什么乐什么，快散开散开。 为什么不能乐？ 为什么 不能乐 呀？ 吴侯和周都督不愿意听，知道了吗？ 什么 呀？姑爷可是他们请来的。 是啊， 真奇怪。 就是嘛， 奇怪的事多着呢，你管得了吗？这老东西。 别嚷别嚷，快散开。 贾将军别生气，我们走了。 走吧走吧，李太守把刘皇叔都迎接到湖滨馆舍去了。 走到馆舍喝喜去。 江南中夜，秋虫寂寂，月色朦胧，玉箫低吟。在馆舍的花园里，刘备与赵云正在低头徘徊。 子龙，你没想到今夜要到这儿来赏月吧？ 是啊，主公。 月明星稀，孤雀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这是曹孟德的诗吧？ 嗯，曹操此诗乃不祥之作，主公何故吟咏？ 触景生情，不禁感慨细致。当年曹公气概真是不可一世啊，可是转瞬之间百万雄师尽付东流，几致性命难保，风云变化，一切未可预卜啊。 真没想到他后来败得那样惨。 我们这次过江是忧啊， 主公勉励，诸葛军师所谋从未见有差池，这联亲之事已经按照预定计谋张扬出去了，准叫他骑虎难下。 这吉凶祸福不可预知啊。 主公，你听。 如此优雅动听， 就是我们到达京城时听到过的联亲谣。 联亲谣， 这孙刘联合乃民心之所向啊。 长江水宽又深，孙与刘不可分，滔滔江水流不尽，一根红绳连姻亲。 启禀赵将军， 何事？ 今日黄昏时候，有队人马从财桑赶来，据说是 什么？ 是小乔夫人回到京城。 小乔夫人？就他一个人吗？ 就他一个人。 再探。 是。 主公，事不宜迟，明日一早牵羊担酒拜会乔国老。 好，依计而行。 第二天早晨，乔国老和女儿小乔正在府中观看孙尚香郡主和剑奴比剑。 郡主剑法厉害，剑奴甘拜下风。尚香妹，多日不见你比剑，又长进了。小乔姐姐，你故意夸我，国老还没有指教呢。 郡主真不愧是巾帼英雄。只是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不知该说不该说啊。 什么事，国老？爹爹快说吧。 哎，女儿，郡主一早来看你，还没有歇歇，先坐坐用茶吧。 啊、对对。 乔福 在 上茶。 是。茶来了，请。 爹爹快说吧，准是尚香妹的什么好事儿，对吧？ 女儿，我问你，尚香郡主对你好不好？ 若是不好，怎么会一听说我回来省亲就来看我呢？ 那么你该不该关心郡主呢？ 爹爹，你怎么了？女儿还不关心郡主啊？ 傻丫头，怎么就不懂呢？你想没有想过，像郡主这样的巾帼英雄该配什么样的女婿啊？ 你爹爹想得真周到。禀国老，郡主今天过府来，正想问一件事。 嗯，什么事？ 如今满城传说荆州刘备来东吴招亲，要与郡主相配，可又没人对郡主讲过，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哦，有这等事？ 嗨，管他的呢，只要郡主中意不就得了。 乔福这话有理，就看郡主意下如何了。 郭老还不知道这事。 还这事儿包在我乔福身上，我再去打听打听。 快去。 客人到。 什么客人？ 哎呀，郭老，才说刘备驾临了。 刘备他来了。 来了 来了来了，同行的还有赵云。 好啊好啊， 尚香妹，你真有福气。小乔姐姐，我该走了。你怎么走得出去呀？ 哎，来来来， 在这珠帘后面不是正好看看姑爷吗？ 你说的。 打开中门迎接贵宾。 打开中门迎接贵宾。 国老在上，晚生刘备主府参谒，请受备一拜。 不敢不敢， 国老请上。刘备略具薄礼，敬献国老。这是礼单。 皇叔赏此厚礼，莫非有所见教？ 刘备的心意聚在诸葛先生的四色礼品之中。 哦，诸葛先生也有礼品，是哪四色呀？ 这鼎炉一尊， 梨膏一担，玉珏一双，沉香一段，鼎、梨、玉、沉， 对， 鼎、梨、玉、沉。 莫非这孙刘联姻要我尽力出城？ 对对，国老高见。 即使诸葛先生诚心相托，如此说来，这些礼品我是非收不可了。 望国老笑纳。 哎呀，这还有点难办呢。陈教师，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呀。 无愧无愧，国老鼎力相帮，只怕玉成之日，皇叔还有厚礼呀。 嗯，乔福， 你 这礼多人不怪嘛。国老，君子成人之美，这些礼嘛，该收 该收下。 那就收下吧。 哎， 真谢国老，皇叔不必多礼，这联姻乃两家之大事，即使皇叔不来寒舍，老朽亦当关注。 是 是，我常与鲁肃大夫谈论，如今天下大事十分显然，孙刘两家都不能单独与曹操匹敌，唯有联合抗曹方可图存，此乃两家之出路，当今之大计呀。 国老所见即召，真乃金石之言。 不，对此诸葛先生早在浓中之时已有预见，赤壁一战更是孙刘联合之成功例证，事实赫然在目，不可不查呀。 托承国老教诲，但不知这联姻之事。 哎，既是两家盟好，联姻实属美事，皇叔且放宽心。 深谢国老关照，如此刘备告辞。 恭送 刘部。刘部，几个丫头啊，像一群山雀，在帘子里叽叽喳喳晃来晃去，也不怕人家客人笑话。 爹爹，今天上香妹可看得认真，听得仔细呢。 既然送上门来，就该看个够嘛，是吧，郡主？ 国老，上香妹，你说。陛下如何？ 哎呀，小乔夫人，这还用问呢？郡主的脸都羞红了，我知道这就是有意了。 贱奴 给郡主道喜了。 给上香妹道喜，小乔姐姐。 多亏吕范大夫千里系红绳，真是难得的姻缘呐。 国老，我告辞了。哎，上香妹别忙，我送你。郡主等一等。 哎，这个时候他心里乐开了花，怎么能坐得住嘛。 吉礼国太，乔国老求见。 请他进宫。 请乔国老进宫。 老臣参见国太。 国老请坐。 谢国太。 国老今日进宫，喜形于色，莫非 特来给国太贺喜？ 喜从何来呀、啊？ 哎，如今满城盛传佳话，郡主即将与刘皇叔成亲，国太何故相瞒呢？ 老生实有不知啊。 嗯，那一定是孙将军的主意。 哼，这等大事竟敢瞒住我，叫他进宫。 国太有令，孙将军进宫。 儿臣孙权参见母亲。 仲谋， 儿臣在。 我问你，这刘备来东吴招亲一事，你为何将我瞒着？ 这个…… 嗯，怎么不回话呀？ 啊，母亲，这不过是一个计谋，招亲是假，将刘备诱来东吴是真。 诱来则甚？ 索讨荆州。 哼，倘若他不还呢？ 那就软禁管义，求死东吴。 唉，我东吴满朝文武，竟没有一人能献出妙计夺回荆州，却想出这等下策。 母亲，这…… 这是何人的主意？ 啊，是周瑜都督的妙计。 嗨，这娃娃平时倒挺明白，这次怎么糊涂了呀？ 啊，国老休要责怪于他。那刘备久借荆州，屡讨不还，未今之计也只有如此了。 将军有所不知，郡主乃金枝玉叶，尚未出阁，岂能用作钓饵啊？倘若事后张扬出去， 这 如此，纵然将荆州索回，岂不被天下人耻笑？郡主今后又将何以自处啊？ 仲谋，你意欲之上香于何地？ 儿臣于此有所疏忽。 这些事儿你该问问我呀。 国太，如今天下人皆知刘备入赘东吴，我看不如将错就错，成全这件美事。况且孙刘两家本应联合，如今联姻，哎，岂不更好啊？ 嗯，国老所论甚合我心。仲谋，你看呢？ 啊，母亲，不可。那刘备乃贪得无厌之徒，岂能招为女婿？ 天下人皆知刘备乃仁德爱民之主，将军何故独无所闻呢？ 这样吧，姻亲大事也不可不慎，明日于甘露寺中设宴款待刘备，待本后看他是何等样人，倘若相知得上，就将女儿嫁他，倘若相知不上嘛。 相得上，相得上。 相不上，相不上。 好了，你二人不必争论，都回去吧。 老臣告退。 儿臣告退。 将军，旅犯等候多时，招亲一事不知国太有何旨意？ 明日国太要在甘露寺相亲， 倘若相知不上， 将他杀掉。 倘若相知得上呢？也将他杀掉是吧？ 不必多言，快叫贾化将刀斧手埋伏好。 是。 国老， 乔府等候多时，招亲一事，不知国太有何旨意啊？ 明日甘露寺相亲。 嗯，倘若相知得上， 就将郡主嫁他； 倘若相知不上呢？ 嗯， 定能相上，定能相上。 乔府， 嗯， 你即刻去馆舍一行，将此事告知皇叔。 是， 回来。 郭老有何吩咐？ 告知皇叔，明日务须内披铠甲，外罩锦袍，小心在意，以防不测。 是， 回来。 郭老，还有何吩咐？ 唉， 郭老，有何疑难？ 我想那刘备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，只是他已年近半百，胡须都斑白了。倘若国太嫌他年老，一时心上不喜，如何是好啊？ 嗯，这。 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可不慎。 哎，有了。 你有什么？ 郭老，我有一计。 你有何计？快快讲来。 哎， 乔府究竟有何妙计，请在明天继续收听。 刚才播送的是由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大型广播连续剧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五部《孙刘联姻》的第一集，刘备入伍，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演播。刘备由杨赐予扮演，孙权由宣晓明扮演，吴国泰由翁如扮演，乔国老由廖开扮演，孙尚香由殷树清扮演，小乔夫人由席旦扮演，建奴由孙红扮演，乔福由赵汉军扮演，赵云由范冠群扮演。参加演播的还有王跃进、陈旭昌等。解说楼梦。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